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嗱，咁啊，都时光飞逝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系、是、总选举嘅开票日啦。咁啊，我哋今集咧咁啊就尽最后时间啦。咁啊，讲埋另外嗰两队 AKB 同 HKT。咁啊，今日除咗有我之外啦，咁啊 Hammy 啦，咁啊另外就有两位嘉宾嘅，一位系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嘉 Lu， 我系HKT 香港应援 Facebook。page 嘅版主嚟嘅，大家好。 系啦，咁马家都第三次上嚟啦，我冇记错啩，系啦， 系啊，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啦。嗱，呢位朋友咧，我真系揾到好辛苦，佢终于都揾到佢上嚟啦。咁啊，之前我哋曾经提及过啦，有位香港饭啦，即系佢已经系劲到咧，唔单止 man 把型之处啦，仲系连人哋新蛋委员会都要刮佢嘅，个咩？嗰位仁兄嚟嘅。咁啊，不如请佢自我介绍啦。 诶，大家好，喂，阿明啊，我就系话俾人刮嗰个沙河饭啊， 你终于都出嚟啦，阿明，唉，我等紧你，我等咗好耐啊， 唔系，我哋等紧会留一节俾你表达沙河嘅爱， 系啊，不过你帮沙河拉下票啊， 哦，一阵会帮沙河拉票， 系啊，我哋就系为咗你开一节就俾你拉啦，拉票， 登稳你上嚟噶。 好嘅， 好啦，咁啊嗱，事不宜迟啦，咁我哋就先讲，我哋先讲咗今集嘅先啦。嗱，咁我哋其实之前嗰几个礼拜啦，都分别有讲AKB 个其他个成其他姊妹团啦。咁今集咧就系讲 HKT 同埋 AKB 嘅。咁嗱，先讲咗 HKT 先啦。咁啊 HKT 咁今次个总选方面，其实有好多member都冇参加。即系讲到每一即系除咗系每一 team 都有，每一 team 都，即系 team H 啊、K4 啊、T2 都有人冇参加，咁啊 都有少少担心。 系啦，咁因为有啲系咁子源呢个更加唔使讲添啦。 子源就唔使谂啦，佢玩完上一年就今年就唔玩噶啦嘛。 沙士就上年已经讲定噶啦。 咁你讲定嗰句， 唔使谂啦。 你再玩国，其实冇得打噶啦，咁算罢啦。反正而家麻友都走咗，仲边度有咩啫？系咪先？ 而家两个最 top 嘅 member 走咗啦，跟住而家要睇其他啲三唔三成。 系啦，咁而家变咗三国演义噶啦，咁啊。我哋就睇下啦，咁Team H 啦，咁啊有边啲 member 系个大家系有啲系个排位系有啲 意见 噶？ 我就其实好想话Mickey Lin 咧入选法， 未搞， 系 速步系 Under Kilo Center 嚟噶，冇记错啊， 17啊嘛， 系啊， 因为我检打个咁，我个人觉得Mickey Lin 要入咧，就因为其实都睇得到咧，佢依家无论喺握手会啊、合照会啊，或者喺公演啊、表演咧，其实都数一数二啊。喺依家喺 HKT 嚟讲，咁第一啦，咁第二咧，其实你依家睇得出咧，佢最其实依家除咗 Sakura 同阿 Sasha 之外，佢应该系第三个卖得最好嘅 member 嚟。 差唔多，佢头几个啦，佢总之佢都系 应该系头三个冇走鸡嘅， 系啦，最好卖嘅就 Sakura 啦，跟住应该就 系啦，吊丝第一就吊丝啦，第二其实佢都好即系好 nice 嘅个人，即系我哋都个个都走去揾佢啊，就知道佢好嘢啦，合照又好玩，系咪先？ 系啊。即系唔系？因为你揾佢合照，其实或者揾佢握手，其实佢个反应都好好嘅。咁另外每一样佢做得好足，咁系一个 idol 典范嚟嘅，都真系一个。咁啊佢而且佢嗰个喺跳舞同埋唱歌方面嘅技巧都得有翻咁上下噶。所以 不过我系最担心就系依家佢因为脚伤，所以咧有一段时间出唔到公演，同埋依家可能跟住落嚟16号佢朝头早有个演唱会噶嘛，佢出唔出到嚟都系应该照道理应该出唔到嚟嘅。 系啦， 但系据闻就话好似嗰日开票嗰日佢会出现嘅。 系啦，暂时都系。佢暂时静养紧咯，而且佢普天沙嗰边都退出咗。咁啊，仲有边啲？ 或者Miku 嗰度，其实个票数咧，比起上年我哋就讲速报啦。其实上年嘅速报咧，佢系6600票噶，即系6700票 around。咁今年系都去到10000票噶，10800票有多噶。咁其实我见到佢个今年上到可以选拔嗰个位，机会都几大。 唔系，睇下究竟系啲人爆速报定系爆咩咯？咁你睇翻，要睇翻后劲咯。咁就系、是，咁但系目前嚟讲嘅话，我见到，因为我睇个 YouTube 啊或者嗰啲咧，个饭嗰个开票都情况都算乐观嘅。咁到时要睇翻啊，咁开票 即係當日啦，咁究竟可以去到幾多啦？ 調翻轉，反而我見到阿 Nako 咧，上今次淨係睇速報咧，佢嘅票數係差唔多漲咗成倍咁多嘅。 嗯， 佢本身上年嘅速報係6100票，即係同阿 Miko 差唔多嘅。 嗯， 咁但係今年啊去咗13000，咁就去咗速報嘅第八位嘅。 嗯， 係啦。咁大家点睇啊？如果呢个咁嘅数字嘅， 嗱 Nako 我谂应该系啲饭旧年可能唔知系打安置定系唔知点啦。咁佢旧年个票数系真系跌咗嘅。咁你讲另一句，咁你近呢几年总选举个日子都近佢生日噶嘛？ 嗯。 咁你但系问题旧年嗰份咁嘅生日礼物认真够晒吉他塔啦。咁所以我谂今年佢啲饭应该都真系叫搏即系都系叫搏一搏老命噶啦，都系叫做。咁我覺得 咁其實阿 Mickey 阿來自咧講真啦，佢有啲票都可能係紫元騎去投俾佢， 都係噶。 呢個我同意啊。 呢個因為始終佢都係一入嚟嗰陣時都係以紫元凡身份入嚟噶嘛。 係啊。 咁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受咗殺師嘅恩惠啊。講真就 有名你叫扎騎頂點啊嘛。 係。哦，咁冇办法噶，大哥，你做得杂骑，梗系要有啲救翻咁上下嘅歌你噶啦。 佢嚟握手嘛，沙士叫佢你嚟啦，你嚟就入啦。 系实入噶啦。 嗰阵时沙士仲系 AKB 噶嘛？嗰阵时沙士仲系 好似转咗啊 ！AKB 嗰阵时， 佢第一次去握沙士嘅时候，握沙士仲系 AKB 噶。 系系。 嗰阵时握沙士就话佢入嚟嗰阵时会拣嘅，咁但系因为嗰阵时阿 Nako 嘅年龄系仲未系可以入到去嗰、那个叫做 系啊未够十 未够 抽选嘅年龄，咁所以后屘咁阿沙士过咗 HKD 之后咧，咁后屘阿子源唔系阿奈子咪就改咗 HKD 度做乜嘢咯？ 系 又应做嗰个甄选咯。 啱 咁啊，另外仲有边啲呢？如果是我讲的话，我反而觉得阿 Nazan 可不可以上翻旧年个位？我有少少尴尬。Nazan， 因为 Nazan 个速步都不算是话太过靓个位， 即是赛仔系咪啊？ 系，赛仔咁，所以如果赛仔个工作就会好鬼吸引嘅。咁50冇啲 Safety， 咁每日就投稿。咁问题我觉得你够时间先算啦。咁但如果以阿赛仔今年马都噶唔玩。又唔知道有冇馬都噶嘅，即係嗰啲賽員推個票過咗去佢度啦。咁啊，呢個就要睇下啦。咁我個人嚟講，我都想去升翻啲嘅，我都想去。但係30就應該唔得啦。我諗 next 就差，我諗最多到 next 到嘅啫。我諗最多都係。咁啊， 另外 boss 嘅話，我覺得 boss 會升，我覺得 boss。 boss 應該係 future。 我諗，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去 future。 我個有 future next 未咯，我覺得 next 未咯。 next 未，反而今年係高過 future 嘅。 Next 喎 ，Next 系三十几 ，Future 唔系四啊， 唔系 Future 四啊几咯 ，Next 唔系三十几咩 ？Next 三十到四啊八啊嘛，32到48啊， 33到48 ，Next 33到48系咯 ，Future 唔系40几到50几，四啊几到十咩？ 我谂住都系 Future 嘅， 我觉得系Next 多啲，我觉得 Next 好似， 因为佢旧年50啊嘛，旧年 系咯， 咁我如果以佢个。气势嚟讲嘅话，我觉得系应该系去到 next 嘅，我定 next 中间位。 但我又觉得稳啲咯，因为如果要增长嘅话，佢要多差唔多要多6000几票至7000票先得，先可以入去 next。 我睇好佢嘅，佢得嘅，我觉得佢就。咁另外就仲有 封 永亚纪，咁旧年四期生唯一一个圈内嘅 member 79， 系啊。 咁啊，高啊悭埋一位。 但系佢目标系32，我就觉得佢目标定咗系32太高。 我都觉得太高，因为32我觉得佢又唔得嘅。 但阿纪我就有朋友睇过入个公演睇过佢嘅，咁佢就一入去公演咧，佢话阿纪嗰个感觉咧，俾人咧，总之佢一出场咧，佢啲表情咧。就摆明嚟钓你嘅，仲要系钓大叔嘅。阿纪系钓好多大叔饭嘅， 系好玩嘅。 even 我怡玉嗰边三大委员有几个大叔，其实次推都系阿纪嘅，变咗系。咁唔知佢嗰啲，因为始终见点讲咧，即系唔系话始终系有财力咧，比较比起譬如好似 Sakura 嗰啲饭，多数都是学生啊，咁啲财力就相比起会。 高啲 咯，系 啱啱，因为始终即系大叔饭始终比较忠心，第一，第二比较有钱嗰班， 系， 所以其实有 都话咧，最大叔饭要好啲啊嘛， 啱啊，唔系最紧要留住大叔饭，嗰啲大叔饭其实可以帮到你唔少嘅，我记得 HKT 好似有神之阿杰耶咧，系好多大叔饭， 系啊， 我记得嗰时有个唔知拍咩拍一个 documentary 咁嘅嘢，跟住有个访问一个大叔，跟住嗰个 系 Nicopy 李子。 唔係，好似有一次唔知拍又另外一個電視劇，係拍係有啊，神之阿杰二。 其实另外一边， 不过杰伊佢对上两年佢攞到位咧，上嚟讲个 speech 嗰阵咧，都第一次啊，攞块镜出嚟照，跟住又急，跟住 第二下急， 第二次内急， 但系上年好似输，好似冇， 旧年圈外， 圈外，因为嗰阵时我哋都倾过，因为有饭，始终你投咗票咧，你上到去，你话我唔知系佢搞 gag 定系真系急尿定系点样，即系都冇。借票啊，即系冇好好咁真系真心咁借票。始终因为点讲，你凡系辛苦投咗票俾你，可能都成八千几啊过万票嘅时候，咁你变咗你都唔好好咁多谢一下，咁就走咗，又可能因此会流失咗少少饭咯。我觉得， 但我又觉得佢嗰个表现其实系可能真系紧张得滞嘅。第一，咁第二，其实某程度上佢落咗台就可能上唔翻台，去多谢人都冇人发噶啦。咁我哋唯有去睇下其他用其他方法自己去多借票咯。 因为其实你见到你睇翻嗰阵时嗰条片就系咧，你见到阿Gina其实已经佢只脚已经系磨到唔知似乜噶啦。你睇连嗰个女主持都话啦，其实我佢点解腾下腾下，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其实佢都已经在意紧啦。咁即系即刻咪叫俾佢放咗下面先啦。咁你问题系你去落咗台之后，咁你根本上你因为佢顺住不停咁样去噶啦嘛。咁所以佢冇时，其实佢冇时间上翻台噶，系啊。咁但系系好玩嘅，咁佢玩镜嗰刻嘅就真系系啦。咁咁跟住仲有冇其他？ 秋吉优花今速步64，其实今年我觉得佢都有机会喺80内， 我都觉得系 佢不过佢之前有脚伤，可能都会影响佢即系选举期间嗰啲表现。 佢只脚伤其实好似未好得翻晒， 好晒啦，好翻晒啦， 好翻。 我上次嗰阵时好似都仲系未，好似都仲系 啱啱佢冇耐 加脚下嘅， 唔系演唱会仲跳到。演唱会又出嚟喎，福冈。 唔系，我觉得系可能一阵阵咯， 一阵阵 啦。因为好翻之后，可能又整伤过，跟住后屘就再伤咯。 哦，五月尾嗰阵时候，佢嗰种夹下嘅。我五月20号嗰阵时候， 因为 唔系咁，佢若果佢嘅强度唔系太过大嘅 dance 咧，咁其实就我觉得应该 OK 嘅。咁但系佢个情况应该可能仲需要少时间嘅， 应该都要啲字 系啦。咁跟住P 把口居然惊家。就速步圈外嘅，咁啊，旧年就冇上，佢系喊到上嚟，咪速喺参加嗰喺嗰个叫做速步嘅时候 ，P 啊， 系啊 ，P 站， 其实个入唔到圈外都喊到七彩噶啦， 喊到九千八六噶啦，个正话天话斋，边个唔喊啊？ 咁都喊噶啦， 唔系阿 P 系好玩嘅阿 P， 而且佢个真系叫标准美人嚟嘅，咁我觉得佢应佢睇佢啲饭个后面个爆发力咯。咁我覺得佢同阿 Lego 其實有機會可以都可以上到去嘅，我覺得佢就 Lego 我覺得今年真係雜啲。 Lego 我諗其實 我連速步都算，今年速步都算唔好見佢。 我覺得佢早兩年入到咧，其實好大程度係因為我 Deca K， 即係佢個外出班組，因為佢基本上集集都有份啦，同埋佢好多好多位俾佢上到， 超過100集，佢出場咧超過100集， 超過100集，佢好多位俾佢有機會發揮，咁變咗你個曝光率啊，俾飯或者新舊飯認識佢嘅多方面嘅嘢多咗咧，咁但係今年係冇咗呢個班組，同埋佢變咗即係可以。我哋叫 appeal 啦，即系宣传自己嘅机会会少咗好多， 少咗好多，的确系。依家靠苏翁，其实个力度真系争啲。 系啊， 所以我今年佢连速步都入唔到嘅话，我觉得佢即系一百内都好窒。 唔系佢嘅公约，佢目标就系去到48啦。咁啊，希望比旧年多一位啦。咁但系都系问嘅啦。不过我觉得佢同阿 P 个位置唔会差太远，因为好得意噶。阿护从添咧。佢基本上係一個入咗，另外一個就俾人彈翻出嚟。咁但係佢哋好似一個循環咁嘅，佢哋嗰個好搞。咁但係今年富吉冇玩嘅情況之下咧，咁我覺得啲票應該係有機會留翻落佢哋兩個度嘅。咁但係問題位置喺邊又真係需要。 但係最麻煩係你今年有唔少四期生都上咗位啊嘛。 啊嘛，四期生的確係上咗位， 四期生 上咗唔少。 咁的確四期生好多人才嘅，呢個我又真係要講嘅。咁啊 ，Melo 啦 ，Melo 點解 ？Melo 係 Melo。 Melo OK 喎、 今年 都系差唔多上咗一倍喎，佢嘅票数速步票数，上年17年嘅速步4400，今年就9600，double 咗咯，已经系，系，所以我身边有啲日本嘅鱼肉饭咧，佢哋系投俾 Melo 嘅。即系 Melo 初出嗰阵时候，其实大家都对佢有啲偏见，因为个思维空降嘛。咁但系而家反而调翻转头系鱼肉饭。 就覺得將那個感覺啊，寄存咗落去啊 ，Melo 嗰度，即係你當然 Sakura 都有啦，但係 Melo 嗰個食思維成全嘅感覺會更加大啦。 啱唔啱？係啊。第二，其實依家 Melo 依家就聽聞啲反應同對應又好咗嘅， 加上瘦翻啦已經。 第一瘦翻啦，第二其實我當初喺兩三年前我去合照會嗰陣時，因為佢可能仲係思維嘅關係，個人比較囂。所以我去到嗰個感覺唔係好好，但依家據 呢個 Melo 自己 showroom 有講過，佢話佢做過思維，跟住跌翻落嚟先知道嗰個轉變係。 係啊， 佢 showroom 呢排好活躍，好多嘢講。 第，所以其實要跌過先珍惜咯。依樣嘢我可能大家要，即係可能某啲成員要經歷過呢啲咁嘅情況先好。 會成長。 所以成長咗，覺得佢就反應好咗。其實可即係吸引翻啲新粉係 OK 嘅成件事。所以今年佢 under 有機會。 我覺得可以翻到 under 噶啦，佢翻到。 哇！佢上年應該 future 係咪？定 next 啊？ 舊年 next 啊？冇記錯 next 冇記錯啩？咁啊，喂，上野遙啊，咁講埋呢個啦，添 next 冇理由中冇嚟集落去呢個唔講嘅，其他都講曬。 講快啲講。 上野遙今年我覺得有機嘅，今年都覺得。不過佢往年萬年圈外啦嚇。 問啊，我自己覺得，因為 我都覺得 前幾年都冇咧，今年就更加，即係你越擺得耐咧。你雖然你話好聽係劇場嘅女神啦，劇場女神即係長期冇出面嘅活動先叫劇場女神，因為你先出到㗎嘛，係咪先？ 一啲啲啦， 即係好似尊重話同 Sakura 個 schedule 咁樣，完全係兩回事㗎嘛。 但有兩睇咯。如果你 AKB 嘅劇場女神就係川山彩希，其實佢喺公演上表演都幾努力下嘅，所以佢得呢個後屘啲飯就不，因為佢咁樣做，所以佢覺得。佢好感动，所以成日都握手会啊、合照会都爆棚嘅。其实佢某程度上要睇下你嗰个工，即系啲饭，佢对啲饭点样嘅，饭就俾翻 上去咯。 系咯， 等于好似最近啱啱过去 Sakura 嘅生诞祭咧，好似话得15个人啊嘛，咁啊即刻 call 下上野遥出嚟，转个新 position， 上野遥就话你俾2个钟我咁。即刻将成个公演 set 个新嘅 position 全部记晒咯， 唔系之唔系在之前嘅事嚟嘅，但系你讲一个 Saka 新，但系一个系 Oda ODA， 因为 ODA,、 因为嗰日系阿富家系突然之间入咗厂嘅，因为嗰日入咗厂，所以变咗 OD 出嚟挡，咁啊，但系问题 OD 企嘅位咧，全部都系 Haruda 嘅位嚟嘅， 咁啊 Haruda 咪褪咗？ 唔系 Haruda 唔系系 Haruda 褪咗第二个位咯， 系咯， 即系佢用，因为佢用翻同个 OD 用翻同一样嘅时间记翻晒所有嘢， 系啦， 但系问题佢叫做好嘅一样地方就系佢唔需要再ODA 唔需要记 unit 度，咁但系问题上样嘢Haruda 要记， 系啦， 个Haruda 记其实都系之前嗰啲企位嚟咁，所以佢都系记翻， 唔系可能之前记开，所以可能就 OK 咯。喂，不如 但个位系 Haruda 唔系 Haruda 记咗两个位噶 unit 度系我摩的伊佐同埋一个叫做。女子的第六感嘅，呢两个嘅， 差唔多。 咁啊， 快跳， 我哋好啦，咁啊，希望佢可以今日初圈内啦，上野遥。咁啊，跟住到 K4，咁 K4 都 K4 都抽几个啦，冇再讲咁多个啦。 嗱 ，Sakura 就 唔讲啦， 但系都系所谓第一嘅啦。讲真嗰句， 大家记得投票投 Sakura 啦， 得啦，系尽力啦，系有票就投票啦， 有票投俾 Sakura 得噶啦。 师奶应该唔师奶个位应该都唔得噶，师奶 唔使谂啦， 师奶唔使谂。 Ricky 我觉得会得个 Ricky， 我觉得佢嗰个 佢系 future 33系嘛。 佢個目標係next 啊嘛 ，next 33啊 ，next center 啊嘛。咁我覺得佢應該33應該唔得噶啦。咁但係 next 應該 OK 嘅，我覺得佢 next 應該。因為Ricky 咧，即係其實我喺咁多個握手會入邊嚟講咧，即係握手會合照會嚟講咧，佢係最唔需要用大腦嗰個嚟噶。即係佢傾係好輕鬆嘅事嚟噶。即係講真，佢係咁樣同佢吹下水啊，咁大家朋友傾下偈嗰啲係最舒服的一個嚟噶。即係你唔需要話對住阿 Sakura 啊，或者係對阿 Ricky， 或者係對阿麥多格嗰啲，你用腦諗噶嘛，入去之前你諗噶嘛，唔使噶，一入到去自然出得噶啦。我有啲咩講啊？講。 即係握手會對應好啦。 係啊，好自然噶，同佢傾偈 係。明白。 係啦， 下一個。雲賽咯。 雲賽呢個真係佢嗱見過一次面，但係佢好識感恩。 佢咧，因為咧，我其實我合照會個奧妙合照會嘅成員嘅時候咧，咁我合照會完咗之後咧，咁我其實我排佢隔離嗰隊嘅，咁佢冇人，其實佢都幾寂寞下嘅。咁我就咁我哋知啦，我好中我隔離咁樣呢位又出去幾句咯。咁我就話佢講，咁我下次我七月嚟見你，七月。跟住佢話佢知道話七月見佢，咪佢耶咁樣嘅，咁樣一路跳一路拍手掌， 哦、 開心㗎佢成件事係。 哦 okay.宏賽好啊，佢即係多唔少佢嗰、那個即係猜拳嗰度都上咗位啦、 嗯。其實唔算，我覺得唔算。 佢唔關佢事，但係其實係唔好好彩咁樣上咗位。 關方院事啫， 呢、這個唔。 不過我講真，佢嗰只碟幫真係幫唔到佢哋兩個好多，我覺得 本身 都唔係好幫到佢哋嘅，增加知名度， 係 淨係得一首歌做咗叫吸叫做封面碟。 唔係因為一嚟嗰首歌又唔係宣傳又唔夠，二嚟你嗰啲你嗰只歌咁嘅風格咁古老，冇乜人肯買啦。而且加上嗰只歌又真係唔升得上話好， 嗰首歌又我係覺得真係麻麻地， 我都覺得麻麻地。 所以其實即係你話今次猜拳贏唔贏，其實真係分別唔大嘅。咁不過係叫多咗少 曝光率出 咗，叫多博多咗少少曝光率咯，同埋多一個排頭咯， 係 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宏賽，其實你嗰啲係握手對照合照對照都唔錯嘅、 okay. 所以我覺得佢值嘅呢、這個咁應該今年應該可以圈內㗎。 喂，講下美英啊，不如 焦場美英啊， 係啊， 美英真係大件事， 係 啊， 我唔睇好， 我覺得佢160入唔到， 160得嘅，我喺圈內得嘅，但係問題你話我佢個排位，我覺得 Lex 都未必保持得到。 Lex 我都覺得 Lex 都唔得，我覺得 Lex 都唔得，可能係 Future 咁 就。美英真係爭好遠，爭都冇得成半票啊！佢出 我，我覺得分分鐘100內都唔得。 我唔係， 我睇唔好佢。 唔係因為朱祥美英咧，要講嘅就係咧，佢無論喺佢好多嘢咧做得好足 ，idol 我好多做得好足嘅，即係例如你喺 So Long 啊，或者佢 YouTuber 啊，或者係嗰啲各方面嗰啲咧，佢節目啊，或者嗰啲公演上面咧。做得好足，OK 佢真系做得好好嘅、但系问题去到握手嘅就系、嗨， 得，尽简单 唔得，所以都真系， 我觉得佢握手会表现唔得，所以佢系留唔到饭。就算喺苏翁啊，或者苏翁，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好得，即系表现都唔系好得。 唔系佢个 留白位好多， 始终实力嗰个位上到， 唔系佢好被动啊，成件事 唔系成个人好个唔主动啊，做嘢。好 被动， 唔系好冇嘢讲啊！觉得佢 系睇佢苏浪系闷嘅， 都系好闷。 即系希望如果佢即系实力嗰度可以自己再提升一啲就好啲咯。 唔系因为佢苏浪系佢你唔俾啲你唔留言唔俾嘢讲，佢就唔识讲嘢噶。 系呢个好多 member 都系，阿欧儿都系咁啊，碧维啊。诶，呢个唔好讲。咁诶，即系佢，我觉得佢其实唱歌力啊，其实各方面都有待提升咯。系咯。 咁啊，阿音音得唔得？音音，大家点睇音音？呢球光阴阴， 即系球光阴，杂啲。 哦，阴阴上位、哦，今年 我觉得有机会100内嘅， 100内咯。 系啊，因为我都想，我因为佢我 100唔难嘅， 100我觉得100得嘅，我都系100。 我估13000票应该入到噶啦， 应该得嘅，我估100得嘅。唔系阴阴咧，佢嗰次咧讲嗰个，佢嗰次咧话玩变态嗰啲咧，好乸 S 嘅，我好乸正嘅玩 S 嗰啲真系。 得， 够啦，入翻啲收埋呢啲啊， 收埋你悭留翻啖气，讲下个夏游季，今年我觉得都比我想象中更加劲。 我觉得今年有机会嘅82内，我觉得今年 我觉得82内 夏夜真系好想佢入咯，100以内我都想佢入。啱啱啱啱， 佢长期 真系好想佢入。 上年好似争啲嘅， 87，旧年87， 87系咯，争啲啫嘛。其实佢实力应该可以再上，所以80内应该系 OK 嘅。 我觉得 OK 嘅，咁啊，红红得唔得？水红，水红有 水红 先啊。水红窄喎，水红我 其实水红 都 不嬲嘅， 都系万年圈外。 但系万年圈外，唉，好似唔知争咁啲嘢， 争咁好，争好多嘢。我觉得， 但佢跳舞其实唔差嘅， 跳舞唱 唔系佢不嬲跳舞最 跳舞唱歌系 K4 最 top 嘅几个， 最 top 几个嚟嘅，唔系冇实力嘅， 系唔系冇实力？ 可能系嗰个童颜问题，我觉得可能系 唔系呢个问题。我觉得佢可能吸唔到饭。 即系观众缘问题啦， 应该系观众缘，即系佢就算点努力咧，啲。都是留不到饭 掉， 唔系即 系可能冇掉嗰样。 但系我听闻佢握手对应唔错嘅， 可以啊。 吓、 啊，你有冇呃过佢？有呃过佢， 系啊。 唔系，但系好好嘅意思，其实好广泛嘅。如果你唔钓嘅话，你唔钓饭嘅话，其实啲饭未必会再下次揾你。 啊，最紧要钓大叔、啊。你如果大叔嚟到，你个样唔系好想钓佢，咁就冇噶咯，可能。 唔系，即系佢可能对答就 OK， 但系问题你要做多啲嘢咯。但系佢、我觉得佢就只可以做一般嘢，但系冇额外嘢 fulfill 落去就争啲咯。 嗯， 系。 所以佢萬年圈我都冇辦法嘅。 咁啊，米贊 可以啦。 米贊 under 啦，我只能夠去 under 咯。咁但係問題， 佢 set 自己都 set 二十啦，佢都估計咗自己可能都係二十左右噶啦。 我覺得唔得啦， 米贊我真係我都想佢去到二十以內添，十七。 系啊，佢依家有一万一千几票，如果要 under 嘅话，起码有24000咯，24000-25000。 我觉得又唔会。即系唔会太差嘅， 佢唔会差嘅，但问题佢要睇到咯，应该如果十七位左右都要30000票噶啦， 因为 Mygen 都好吊下噶，佢好吊大叔啊，意思系 好吊大叔， 系啊，好多大叔范嘅 Mygen， 所以个年年咧，我觉得佢总选出步咧都唔。个票个位置都唔错嘅， 唔系咪赞， 但系可能后面就争啲咯。 唔系咪赞咧，以我所知咧就系零负评 man 把嚟嘅，即系呃亲咁样咧，系冇一个有对佢有负评嘅。咁而另外有啲系唔系本身咪赞犯咧，咁但系问题呃完之后都系想揾翻佢嘅。我都曾经介绍过啲朋友啦，咁啊去揾咪赞嘅，咁啊咁诶，我需要 OK 嘅 ，OK 喂得啦，算啦，喂讲埋 咬一 可以啦 ，R V， 我觉得咬唔系，因为 R V 其实佢个排位都好得意嘅，大上大落嘅。咁佢旧前年36，咁旧年62咧，咁我估佢今年应该可以再上翻少少旧嘅咁嘅境界。但系可唔可以去到 under 就真系有少少？ 我觉得 可以，今年就最后一年啦，佢自己话。 我知 最后一年参选啦，咁希望大家可以推就大家俾力啦。 系啊，俾力。跟住下一个 team， 最后 team 咁啊 ，team T2。嗱 T2 个话可以真系要讲嘅咧，其实我系得三四个啦。方卷就唔，方卷内遇唔得噶啦，方卷顶笼一百松啲。 唔使谂啦 ，Maria 都唔使谂啊 ，Maria 我觉得 Maria 都差啲啦。 Maria 真系，因为睇我有朋友发即系日本朋友啦，咁其实佢好多饭都系 DD 嚟嘅。小爱即系 Maria， 咁啊变咗系即系真系好想投票俾佢，但系到最后都唔系 first priority 咯，唔系第一个选择俾佢咯， 正常 咁系。我打应该得嘅，我打应该圈内有冇问题嘅圈内。近排阿 Tim 好迷添啦，阿 Tim 啱啊，因为邵元彩家我个人觉得咧，佢其实个即系个思想比较跳脱啲咧，可能啲饭就好有兴趣呃呢啲咁嘅人 ，ODA 啊嘛， 系 ODA 啊嘛， 外星人啊嘛， 外星好中意外星啊，先可能即系。我认为是一些思想跳脱的人呢就可能有些另类的饭会吸到，尤其是大叔 ODA 的本身其实他身材啊肤色啊都即身材好啦，肤色又好白啦，其实即都很标志的，其实即不要说他性格先，其实个外形都很吸引的， 我如果你齋看相或者去见一见的真人也 OK 的、 ODA 都好笑的， 好 笑、 喂不如讲另外一个 沙英我圈落今年一定圈落的，今年一定 你有没有卖肾啊，你 卖肾啦，唔该 我啲唔系呢啲 买肾啦，唔该 我冇咁多个肾可以买，大佬你再买我要买血噶啦，就系沙英其实好正啊，沙英其实系 明白好正，但系 沙英系好噶，我都觉得佢好， 我觉得佢握手表现系唔错嘅，而家佢有啲似某另外一团嘅 member， 其实 OK 大弟啊嘛，大弟嚟噶嘛， 但我觉得佢 MC 争咗啲喎，阿沙英 不嬲唔系，我觉得系四期新咧，好冇几个 MC 系得。 佢三期嘅、 三期， 唔系我话即系 T2 呢度，其实冇个我喺印象中，其实除咗我人业余之外，都冇乜边或者阿 Vian 啦，呢两个都可以带到 MC 之外，其他都争啲。 阿沙英系动人好叻嘅，沙英动力过你一动系好叻嘅，沙英佢嗰啲 MC 嗰边咧，佢嗰啲话题上面咧，佢系得西影无神保你一刀嗰个好好笑。 我知啊，但问题要俾你都要有个 MC 去带一带佢，俾佢先，佢先可以发挥佢嗰个本性啊嘛。但系依家我喺佢哋公司，我感觉唔到有边个可以带到 MC 位。就算 B 人都窄窄地 ，B 人系窄，我觉得 B 人都系窄。 B 人、啊， 我唔系啊，即系呢个 T2 带 MC 嘅能力。 T2 带 MC， 爱灵菜咯。 柯凌翠可以咯，但系问题佢都唔可以做 GMC 嗰、那个，最多可以做辅助嗰、那个。 嗯，咁啊系。 系啊，你而家其实我觉得你睇晒呢度咁嘅 list， 其实冇喺冇话边个，即系冇另外两 team 咁好。 嗯。 即系但系 MC 人嚟讲， 咁啊， 虽然可能有啲老手来带一带佢。 嗯。咁啊，跟住啊，加盟梗系唔得噶啦，加盟斯林拳法应该唔得噶啦。 唔系你个版本爱联赛咯， 版本爱联赛得嘅，版本爱联赛今年应该65位应该冇问题嘅。今年个 咁你话得我， 你话得你 都 话噶，大哥 Mocha 成日都得喎 ，Mocha 大佬啊，我 Mocha 可以噶。 你如果你再叫我再卖嘅，大佬我心肝皮肤成日抹得出去噶啦。 自己个人推介下 Mocha 站啊 ，Mocha 即系武田智加。 Mocha 系好玩嘅，佢每一样嘅对应都做得好足，同做得好好。 Mocha 系好有好俾心机经营嘅，尤其是呢一年佢系好俾心机去即系经营佢自己成个 image 出嚟啦，又做咗呢个 Mocha Friend 嘅会员卡啦，我自己都有。系啦，咁啊，大家有 Mocha Friend 嘅人咧，就记得最少都俾一票啦。咁大家都有千几票噶啦，如果每人一票都 咁诶，唔系，因为 Mocha 佢个玩法咧，就系咧佢小朋友，但佢好想扮大人，真系讲真嘅，佢每一次佢个装扮啊，同埋各方面都好成熟。 佢根本就唔想行萝莉风， 佢根本就唔系想行小朋友， 但系佢而家本身就系一个萝莉 小朋友咯， 佢仲系萝莉， 仲系萝莉，但系佢唔想行萝莉风咯， 但系冇办法， 冇办法，因为佢自己年纪嘅问题嘅，咁暂时都走唔甩噶啦，咁所以系啦，不过其实佢自己都话过嘅，咁其实佢想唱多啲性感系或者啲大人风嘅歌嘅，咁但系问题， 但 系 佢 样 唔得啊嘛，大哥，佢样唔可以做呢样嘢啊嘛，虽然好想做。 佢各裝扮各方面都好想變， 你睇得出佢握手嗰啲打扮完全唔似小朋友嘅。 係啊， 跟住 清水李央就唔使諗嘅，本身睇佢握手嗰、那個反佢握手嗰條人龍已經覺得冇可能啦。 越捉先音都越窄啲。 天音其實好色氣好重咯，可能 我知道，但係問題你而家速步都冇佢名，好似即係窄啲， 慳咗成分幾鐘 啊！ 係 啊，天音係啊。 反而外形越弱，比我少有即係今次叫手輸少少爆冷咁。 一頭紅髮都已經夠曬爆啦，話。 唔係佢人就真係好俾心機。 唔係佢個樣，佢個人不嬲都係爆㗎啦，不嬲都有始終我識佢嗰陣時，佢即係佢屋企可能佢屋企環境啊，始終佢屋企環境咧都係比較西洋啲啊，其實嗰陣。又拍佢屋企嘅个环境，其实谂下啦，都比较比较前卫，我做啲叫做 叶月个爸爸好似系 designer 嚟嘅， 好似 出名攞奖嘅劲嘢嚟，因为有人 check 过佢个姓，因为好少人啊嘛，一 check 福冈姓呢个姓嘅。冇几多个，一两个嘅都系。 唔系，其实睇得出佢都即系叫做，如果喺 MC 能力方面，佢算系可以。如果喺 T2 嚟讲，叫有少少能力大一大。 多才多艺，真系多才多艺形容佢嘅。又玩打鼓啊，有嗰啲服装设计啊。虽然服装设计不定，我非常之奇葩啊。呢个就讲真嘅。咁啊，但系我觉得今年应该得嘅，今年应该 系啊， 加油啊，加油！ 咪再褪啦 ，Vivian 啊 ，Vivian 应该可以嘅 ，Vivian 应 该算行内 100位以内，我觉得得嘅，因为始终都系 川川飞行， 川川飞行系咯，阿哈娜我反而哈娜尴尬，哈娜今年。 啱啦，今年真系尴尬，今年连速步一张即系都唔系入嘅话，其实今年真系窄窄地。 唔系因为佢始终未营运强推咗咁耐啊，但系问题如果你速步都仲系咁嘅情况， 唔系你谂下，你谂下啦，如果强推未必有饭，正如话啫，即系你其实你睇握手啊、合照会啊啲，其实都睇得出端倪嘅。就算 强推反而招黑添啊？ 哦，唔系嘅，都要睇下佢个个性嘅招黑。 唔系，其实佢个性冇嘢， 我觉得 天真嘅， 好天仲系天真。但系问题都系争啲， 好玩。 除咗好玩，即系我知好玩，但系问题都吸唔到嘅一啲饭嘅留意，其实真系窄啲。 唔系，反而系佢招黑得好犀利，我反而觉得系。佢招黑得好犀利，佢俾人招黑招得。因为好多人就系话佢颜值又唔话劲，又系又唔系话唱歌嗰啲。 唔系啊，最明翻个有钱女啊嘛。 啊，咁啊系。 依家最呢样即系食饱无忧米嘅，叫做， okay. 所以佢可能啲人就会觉得呢啲咁嘅人咧嚟做 idol 咧系浪费。 哦，妒忌、啊。 即系嘥自己时间，又嘥其他人时间。 唔知 道。咁啊，真系冇得讲啊！如果咁都要，系咪先？ 冇办法，有啲黑招黑就系咁样嘅。佢实有嘢坏，实有嘢入嘅。 天娜个笨蛋，双同埋桑诺同埋Yuna应该唔得噶啦， 冇噶啦。 睇佢睇呢三个，唔系因为 其实佢三个都唔差喎，真系有啲好奇。 天娜同埋桑诺得嘅，但系阿Yuna我未见过，所以唔知道。 佢兩個都係高顏值咩 我知道，但問題高顏值唔代表佢嘅對應好啊嘛。 桑拿對應又真係唔算好嘅，桑拿對應我 係啊，你上集已經講咗啦，就唔推介揾叫佢叫啲人去見佢啊。 其實你想獨食啫係嘛？ 唔係，即係我未揾到阿桑拿嘅係點樣玩之前，我唔推介俾大家，因為我驚大家嚇佢。咁但係 想獨食啫，我知嘅。 害啊你！咁但係 你先 啊。阿 Hina 就 OK 嘅 ，Hina 就好玩嘅 ，Hina 就好玩嘅。但係 Hina 你都要學咩嘢咯？ 喂，差唔多，差唔多。 咁我哋今節就係咁先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啦。 好。 OK。好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啊到最后啦，嗱，阿嘉 Lu， 咁你觉得今年 HKT 有几多个 member 可以圈来？ 圈来，我自己， 你觉得 咧？想咧，我梗系想全部入圈啦。咁但系，我觉得啊，好难讲喎，呢个圈来你即系100名以内。 系啊， 哇，数唔到啊，真系。 咁啊， 唔系你话选拔咧，我自己估啦，就系 Sakura 同埋 Nako。 嗯， 同埋 Miku 嘅，我估呢三个会入到选拔。 嗯， 咁你话一百名内我就估唔到啦，呢个真系。 咁啊，因为旧年就选拔唔系圈内有十六名嘅，咁我估今年应该可能二十名左右啦，我估应该有。 二十就窄啲啊，我估你预十六至十八到咯。 系啦系啦， 我就要咁样计 咯。咁好啦好啦，咁我哋跟住落嚟就讲 AKB 啦。 AKB 咁啊 ，AKB 咁啊，作为最大最 多 member 最大势力啦， 最多 member 选嘅 系啦 嘅 team。 咁啊可以今年能，其实今年你话能够有几多个圈内？其实因为嗱好老实讲啦。近呢几，因为近呢几年个重心过咗 HK 呢度啦，咁其实 AKB 嗰啲本部嗰啲真系可以噏得出名嘅，我真系唔多。 嗯， 你 新旧混杂咯，可以咁讲。 因为你其实你睇翻 Team A 嗰啲咧，其实我真系除咗系田口外佳我系识之，嗰啲新丁有田口外佳同埋阿西川绫之外，我又谂唔到我边个，我其实我系要认得噶咯。 系啊，千叶惠理其实 OK 嘅，不如讲咗 Team A 先啦 ，Team A 先啦 ，Team A 啦。阿 Nenazi， 但 Nenazi 就想圈落，就想选拔嘅。 但我觉得选拔就窄啲， 我都觉得系。 佢应该系 under 左右嘅 ，under 咯。 应该稳阵阵，应该都 under 噶啦。佢不嬲，佢不嬲都系留前大学嗰班嚟嘅，所以速步咧咁低咧，其实冇乜大问题嘅。佢班一定有办法谷翻佢上去，上去 under 嗰度嘅，所以我唔系好担心佢。 跟住 后藤文少，哇！佢目标系17，仲争啲， 我觉得唔得。佢 Lex 已经好叻噶啦， 我觉得佢 Lex 唔系佢Under 都会有实力去冲嘅，但系都应该系 Lex 左右。 Lex 我觉得 Lex 因为佢班饭都，其实佢依家佢开始都上紧力嘅。其实你睇握手会啊，或者合照会咧，佢人数都唔少嘅。所以佢应该有啲对应系唔错，所以我亦都提，亦都 get 到系有啲消息系佢系 OK 嘅，所以依家系开始上紧力嘅人。 嗯，大家佢个样都好咗好多啦，大佬以前 系咁，你冇办法啦。嗰阵时瘦慢慢就真啲， 依家个形象执过， 依家叫做好咗好多嘅， 进化咗。 佢同另外一个相比，佢人气都开始上，俾佢已经抛离咗佢。 咁啊，跟住阿小崎彩奈， 小崎彩奈其实 O K 嘅，不过佢都系佢大起大啲嘅人嘅， 系， 因为我记得佢曾经嗱15年就78啦，跟住后屘两年都系94，其实佢个人系 O K 嘅，不过问题啲饭就。可能就唔系好上嚟，所以就窄啲。 我一百内应该得嘅， 我觉得一百内系可以。 咁但系个升法就真系有啲，我谂应该就去唔到佢所要嘅地位置啦。 算啦，唔紧要啦。后面嗰三个， 千叶惠理， 千叶惠理 OK 嘅 ，OK 噶呢个女仔，就喺冰局嘅嘢，个表现都唔错噶，我觉得佢俾几人都几深印象。不过至于握手就 千叶惠理，我就系知系佢喺普丢沙嗰、那个嗰个 pick me 嗰阵时系爆红咗出嚟嘅，佢其中一个爆红出嚟嘅 member 嚟嘅，千叶惠理系 O K 噶。千叶惠理咧，如果你有去合照握手咧，其实佢对应都 O K， 同埋佢好得意嘅，你抽到如果系抽到系如 Chucky 嗰啲或者系如佢会画翻个公仔俾你嘅，系啊，佢。画工 OK 噶，系啊系啊 ，OK 噶系啊。 呢个女仔系 OK 嘅，而且开始都灵魂开始留意呢个女仔。其实我觉得今年应该有机会入百内。西川绫窄啲，呢个女仔都窄，真系窄啲。虽然佢有冇上过速步，望望先。 我速步好似冇。 速步都 速步佢75。 系又 double 咗，即系佢同阿川上丽奈。 嗯， 系啊。 咦，咁睇下佢后劲 后劲如何？不过我觉得呢个女仔都唔错，不过只系 一百。我咁如果我相信佢一百位应该 O K 嘅。 我觉得 O K 入到嘅，不过会点样上到？ 唔系，系上到呢个位置。 咁 阿喵就唔使谂啦。 阿喵，其实我反而佢想去圈外啊。阿喵 系曼联，唔好理佢啦。算啦，佢就算点样，我觉得佢系圈外。 唔系呢个，我觉得佢份人实在太咁乜嘢。 跟住上奖嚟有 Mion。 Mion 我觉得选拔啦，话旧年咁旧年贴得咁硬。 唔系，但系佢今年都唔，佢今年速步都上唔到去咩喎？ 系啊， 唔系，但系佢个 都系14。 其实 AKB 嚟讲，向井地我系比较熟悉多啲，我觉得佢有机嘅。 我都系咁话。 我就觉得个人系争啲。 攻略方面，我就觉得佢未必得噶啦。咁但系我觉得佢选拔应该可以嘅，我觉得。 营运系咪唔中意啲矮嘅女仔咧？ 唔系好清楚，但系个问，但系个问， 我觉得佢 OK， 佢又 OK 嘅。佢嗰阵时营运力推嘅咩把嚟嘅？嗰阵时系第一佢 sell 嗰时系优质接班人嚟嘅。后屘不过我觉得咧，逢系咩边个接班人咧，都系濑嘢嘅， 都系中标啊，出事 系啊，都系出事嘅嘢嘅。反而你唔附标啲嘢落去咧，就会好啲咯。嗰啲咩把？因为我觉得咧，有附标咗呢样嘢落去咧，就会增加，唔系有第一就有对比，第二增加自己嘅压力，第三啲人就会有比较。 系啊， 呢样嘢先系致命伤。有比较，自然就觉得身不如旧。 一定 系啦。系啊，虽然佢个背景可能有少少似，但系问题如果你再将呢啲嘢附标落去，就变咗佢就俾唔到嗰个 期待 或者嗰种气质咧，或者嗰种嗰种你觉得好似嘅感觉咧，就会令到嗰啲饭咧开始，唉，這个都唔系我想象中咁样嘅，咁就会有落差，就会开始流饭，流失啲饭，所以佢上年一落入唔到，佢就因为咁有机会有啲咁嘅原因， 系尴尬嘅， 系啊。 咁啊， 环山游医冇问题啦， 山 游医 唔系可唔可以保持神七啊？我其实我觉得系有少少。 我觉得神七佢应该有机会嘅，佢始终有一班铁饭嘅，所以我唔担心佢入唔到神七。 我觉得今年神七可能会少，我觉得今年神七可能少问我嘅，今年神七 系有啲选拔 就有机嘅， 唔系选拔一定有嘅，但系我个人就好狂飙，应该系神七，我觉得应该冇问题。 我觉得是前十咯，但系问题是神七我就尴尬咯，我觉得系。 我唔会觉得佢尴尬，但我就觉得佢应该是有机会，佢应该大好大机会仲系神七。 嗯，咁啊， 咁后边嗰啲都冇乜 up 噶啦。 佐藤师姐， 佐藤师姐， 喂，我谂我试咗呢，我谂起你，我咁喺隔篱台嗰个试咗呢。 哦， 咁咪成日都攞嚟玩呢个梗噶嘛，成日都攞自己呢个梗嚟玩噶嘛，记得系。 啱。 咁呢啲都遲啲有機會上嘅，呢啲就 遲早咯。但系問題依家未必要即刻嚟，依家佢墮落身嚟啫嘛。啱啱出嚟冇耐，應該要再經過啲磨練咯。 嗯， 依個再睇下先。 嗯， 咁跟住落嚟 Team K，Team K 阿真子個情況如何？ 好惡劣，我覺得真子呢個情況有機會一百來。 真子唔系恩打系嘛？恩打 算得我肯担保佢一定唔会恩打。 哇！恩打都上唔翻啊？ 最多 future 或者 Lex。 哇！咁大件事， 佢唔知啊！我听到啲人开始话阿真子啲饭咧流失得好犀利，唔知咩原因。 嗯， 因为我听到啲人开始话有啲新饭去压完之后，觉得咧就呢个人好招黑啊。 好嚴峻，其實是啊，曾子呢，如果你真的不是說騙開呢，你見他的樣子，他有時會有些不其然的表情，會令人誤會到是好像 黑面 的，即尤其是如果你去找阿曾子呢，其實最好的適當時間就不要投那幾步了，因為他會真的會試過就有一年找他是真的投那幾步，他的樣子真的好像未分醒的， 未 warm up 是啊，未 warm up 好就真的可能會，即是他可能會深的，但是就會表現出被人鬥過， 不是我個人認為呢，檢打阿曾子個人呢，要你要可能好熟佢先， 系啊， 先即系 要 好先好见佢，因为个问题 要投资下咯，要 可能要投资一段时间，你先见佢，佢个样先会开始有表情俾你睇嘅。因为我有见过前面嘅几个饭咧，我嗰时上一两年去呃佢，前一两个饭咧，因为好熟啊，同佢好熟啊，所以亦可能见到好多次，佢个人就会好宽松，好即系好多嘢讲。但系当你一行埋去，可能你新饭行埋去咧，个样就好就成个两个样嚟噶。所以咧你。逢系新饭咧行埋去咧都唔方好嘅， 系啊，好算性， 所以吸唔到新饭第一啦，第二、第二开始俾人招黑啦，第三咧佢都好似有听闻有啲嘢俾人揸咗手， 阿文春啊嘛，好似 系文春啊，所以其实佢个人都。 扎扎地，我好保守估佢真係 future 到歷史 嘅。嗱前年阿曾志嚟握手會咧就好啦，好玩嘅。咁啊因為嗰啲嗰啲玩法，咁啊 start 跟住話，因為 start 跟埋手，跟住簽名，跟住握手噶嘛。佢握手嘅時候咧，咁啊曾志講話握手，佢成件事好少玩嘅。咁但係我舊年去揾佢嘅時候咧。咁因為佢就話，因為掹咗智慧齒嘅關係，所以咧佢係冇表情嘅，所以出唔到聲就唔好意思啊。但係問題佢塊面咧係白萬亮咁嘅款嘅，板住塊面咁嘅，所以係真係有少少退堂鼓嘅。我話嗰下我本來有少退堂鼓嘅，所以佢個喂咁我但問題，我嘅問題就我俾一次機會你啦。咁我睇下下次見你嗰時，如果都係咁，我就真係過命得曬啦。以後冇咁嘅機會 啦。 以後就冇咁嘅機會㗎啦。因為 佢 個 look 真係。那個 look 真的不好啊！ 他吸落新化是一定難度，即除非你可能覺得他 OK， 你見多一兩次他就會好一點，即是那個狀態會好很多，即 是真的很難說這個真的。 都不是啊，你第一可能你都要跟他有些話題談一下，第二你跟他熟打好的關係，那個關係好了，可能你經常被他見他，你可能就會好一點。如果你不是的話，其實他某程度上他人呢個表情不多好看的。 不是，說真的那句，不是經常你見他，喂，那我有時候我好像有些海外飯，那他飛了多少次，是不是？如果你見你次次都這樣，我後面那些人都不濟啦。喂，說真的，阿連拉茲都不算好。你那字都不算是陳對應那隻來，但起碼都不會黑你面先， 都不會黑你面，一定個反應都會給你的。 因為喂，就算你拔智慧車都不會黑我面嘛，大佬啊， 但這些後這些再說。 於 山 Commy 多宅 Commy 呢當年就好吊的，以我所知就當年好吊的。 Commy 其實現在都 是復刻咯，但都會有吊嘅面， 好吊啊！ 我真係有，我啱啱可能第一兩年見佢其實好吊， 好吊嘅。 跟住落嚟開始個反應就唔好好咧， 開始平庸啦，開始 唔得，直情係犀利，我形容係唔得。所以佢留飯嚇留得好犀利嘅。而家我香港識一個飯咧，之前都好迷佢嘅，用咗成十幾廿張合照券去揾佢嘅。後屘一日後，但係個問題點解咧？點解佢後屘我再呃佢咧？係呃稱問係當日嗰日用咗幾張券之後，發覺佢反應都唔得，跟住佢攞曬佢後面嗰啲commit券變曬做 DD 券去呃另外啲 member， 呢啲係新嘅 member。 阿海啊，係咪阿海啊？係咪阿海啊？ 唔係阿海，另外一個。 哦，唔係，我話嗰個 member 係咪有個海字嗰個啊？ 是啊， 我知道你讲边个啦，唔系，因为咧，我知道咧，就系当年 Commy 咧， 我啊嘛， 系啦，当年 Commy 咧，佢喺未上位之前咧，佢系会喺个台一边出嚟拖你手埋台噶，埋台跟住拖你坐低，跟住影相， 好吊 噶， 系 啊， 好吊噶， 好难抗拒 咯 呢啲， 但系问题搓圈落嚟之后咧，冇咗呢只歌一唱啦。合照會有冇呢只歌一唱啊？ 變臉啊！ 所以就 成個變曬， 所以就真係 唔得， 自己呢啲都係自己攞嚟嘅， 冇辦法。咁後面嗰啲都冇咩好講。 野澤凌奈， 野澤凌 奈年咯喎， 係啊， 好多年咯喎， 都唔得。下口都唔得， 藤田奈奈得唔得？藤田奈奈， 藤田奈奈都唔得。 藤田奈奈今年一百位應該冇問題係嘛？ 我覺得雜啲啊，你依家速報都似都唔 係 好。 但係佢早排個 奈奈真係未入過，係啊。 系咯，你连速报， 因为佢咁多年都冇入过，其实都系一个危机噶，真系。 唔系， 应该 系准备毕业嗰啲嚟嘅。 系啊， 应该睇个势都似系。依家其实你营运咧，你都发觉咧，呢啲咁嘅旧 member 咧，已经唔再俾机会佢咧上去争啲成噶啦。所以你某程度上，你见阿风云 Miyali 啊嗰啲咧， 阿老咩， 或者十梦啊啲啊梦人啊呢啲咧，其实已经好少喺冰局你见到佢哋。 唔系老咩，其实真系要讲嘅。佢其實真係 咁冇辦法啦，大家 咁 上下 咁 呢個 真係唯一一個 最資深成員咯， 最資深 嘅 剩 翻一個， 唔係即係咁講啦， 一期正最死正總 係啦，即係咁講啦。阿老尾其實我舊年咧咁講噶啦，佢係要穩定後路噶啦，因為其實你喺舊年嗰個叫做喺祖國嘅時候啦，你放曬所有一期生放曬所有嗰啲叫做兼任 member 走，跟住佢而家係拉曬啲天白過嚟。同埋拱嗰啲阿小雷嗰陣時咧，其實你已經見到一期生光環已經唔在噶啦，因為以前阿老尾就頂住一期生嘅光環，所以佢選民一定有份啊嘛。咁但係而家其實以營運而家 推嘅法推嘅方法，依家我估重心， 而家仍然 重心应该系喺天霸或者佢啲新或者新 member 度， 系啦，所以 旧 member 唔会再留噶啦。 旧 member 佢旧 member 唔系，如果系事务所或者系人哋又揾你做嘅，咪俾你做咯。咁但系若果系以我所观察得到嘅，其实就好多 member 都旧 member 都唔会再有啲新 job 俾你噶啦。咁除非就是即系得人听啲讲佢自生自灭噶啦。所以佢个情况真系尴，所以阿老咪嘅情况系真系尴尬嘅。 佢上年系19啊，上年。 我觉得选拔应该都唔得， 唔得选拔一定唔得。我觉得应该 under 左右， 唔系 under 仲系靠嗰啲旧犯去投票咯 ，under 中前部咯，系啦 ，under 中前部，所以同埋我应该冇得再上噶啦， 应该冇噶啦。 咁啊，跟住啊， 小轮到 武藤姊妹， 武藤姊妹花 啦，武藤姊妹。实务我觉得有机会嘅，选拔有机会嘅，选我觉得唔系 选拔有机会冲 选，我上年好似冇选， 因为旧 年系递完表，跟住后屘自己退出， 系啦。咪因为队啊， 因为要队啊，佢冇去上去，因为暗地里，因为据闻我哋之前分析过咧，佢老豆咧应该系有系有钱嘅，所以咧。可能佢老豆投佢啲，可能喺唔知边度有咩方法啦，攞咗一沓票出嚟投俾阿妹嘅。 摔角手啊， 系，总之类似啦，总之佢有办法啦。我佢摔角手之外，总有啲其他票嘅。 唔系啊， 但系因为今年十梦上翻，所以咧、你其实变到小伦咧，今年咧都喺依个速步咧都唔见踪影。 小伦应该圈落， 我觉得妹妹问啲。 圈落我觉得应该 OK 嘅，圈落我觉得就咁。但系若果你系话佢选不唔系。个圈落 OK 嘅，但系问题，如果佢话49位咧，我觉得唔得噶啦，我觉得系五六十左右，我觉得系六七十左右啦。咁但系阿家姐咧，神七就应该唔得噶啦。咁但系我觉得前十嘅，我觉得可以前十嘅，可以前十冇问题嘅。 有机会啊，对上几次都系选 拔。系啊，所以我觉得佢有机嘅。阿十梦就唔系跟上十梦，其实 OK 噶，即系其实诶，早几年系咪阿十梦同埋阿沙亚同埋阿 Cosmic 嚟香港嘅？ 系啊， 三 个 入边其实我评价最高就系十梦。 系啊， 所以我觉得十梦其实可以嘅。 因 为 自从嗰次之后咧，同埋加上讲多少少题外。话啦，就系因为阿十望同阿沙河都好 friend 下，咁我啱嗰次嗰转就真系有去见十望，十望都 OK 嘅，都仲记得香港啲 event 嘅事嘅，咁我觉得十望都一个几好推嘅 member， 系啊，好对好好嘅，咁 对应好好嘅，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佢应该有机会， 同埋都好有礼貌嘅，系啊，佢见到好嘅，反而都见到系我哋香港嚟，佢都会讲你好啊，成仲识讲呢啲嘢嘅，系 OK 嘅，系 OK 好 啊。 咁啊，阿摩基，阿摩基， 摩基都可以嘅，我估应该future 到啦。 摩基其实我每年嘅定翻嚟个摩基系铁板 member 嚟嘅，每年都揾嘅。 唔系啊，咁啊，摩基阿明应该都会过去揾佢嘅。 哇，阿摩基好， 摩基好似系 摩基同沙河啊，同阿十望应该 因为都系佢哋都系背景都系十三期生啊嘛。我又对十三期生有一定嘅情意结嘅，所以每次咧都会即系走过去，除咗揾阿沙河之外咧，十三期生我都会多多少少会揾啲嘅，系啊。 仲要好似十三期生知你推沙河添， 系啊， 全部十三期生都知啊。 差唔多 我冇嘢啦，冇嘢，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 咁啊，安田爷上次中咗生死嗰个， 算啦，依啲都冇乜希望。 汤本亚美要等噶啦， 汤本亚美都唔得啦，汤本亚美 都唔得，系啦，应该集 冈田。 但我记得佢上年好似系咪 都系圈外， 圈外啊，都系圈外，咁我记错。 阿胜又采样你呢个点解？呢个点睇啊？ 都冇嘢，冇乜意见噶啦。 正有彩，因为你早排喺合照会先俾人围差嚟。因为话佢嗰个合照嗰阵时，佢同企喺张台面前啊嘛，同啲反派影相啊嘛。呢个我系苏朗，呢个系 D 三入边苏朗入边，我系唯一其中一个注意嘅 member 嚟嘅。咁啊，但系但系时间咁短，应该都唔得。 冇乜可能， 冇乜可能， 除非只系有啲 资助文下啦。 系咯，资助文下，我觉得都唔得。 因为佢家姐咧，佢入咗速步，佢今年家姐入咗92速步，所以佢妹都可能真系要好爆冷咯。但系都可能仲会有啲机会。 始终问下，好似选 D 三生嗰阵系最红的， 最红嗰、那个，仲要话明一定净可以入 AKB， 系啦， 入其他。 因为入其他佢又退出啦嘛。 系啊系， 咁啊， 今年 T B 啦 ，T B 啊 ，T B 啦， 沙河啊，我咩沙？ 沙河。 咁我作为即系，我唔敢讲话香港最中意一个沙河饭啦，但系我就好想我 推啦， 即系我都系沙河推荐啦。 咁 就我希望如果大家即系对沙河有爱，我都可以俾一票去，或者更多票都冇问题嘅。系啊，因为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沙河咧，我最上我一次系四月去合照嗰时咧，同一啲如入饭，大家都倾过咧，佢应该沙河都会表示话，可能睇下今年嘅成绩点啦。如果成绩真系未如理想，都未必会选下年嘅总选权噶啦。即系佢都透露过，因为佢都觉得系，因为随住个 48 呢个咁走势嚟讲咧，佢都知道自己嘅定位同埋个方向都开始有啲难行啦，所以就。选埋今年睇下个结果，会再睇下自己个方向点行咯。所以如果大家真系中意沙河嘅话，想支持下呢、這个咁勤力嘅女仔嘅话咧，就可以投一票俾佢啦，咁样啦。 啱、 系啦， 呢个好呢、這个好嘅呼吁嚟嘅。 系啦，咁大家有票嘅话，投 AKB 嘅拣沙河啦 ，H D 嘅拣沙河啦。 佢上年就佢上年就42位嘅，咁佢初步个成绩其实都算唔错噶啦，23位系啦、不过就有时系最。大壓力或者最怕就是因為初步個結果多數都好快噶嘛，即係會升得好快，但係就我驚係冇後勁啫，其實 唔會嘅。 但係咁啊，睇下阿明你嗰啲後勁。 係啦，我依家其實仲日日都係咁投緊噶，都希望大家好似我咁，即係多多益善啦。 O K， 會記得 H K D 都要投下 Sakura 啦。 好啦，咁啊，跟住啊，大家姐， 大家姐，我冇諗，我今年冇投佢。 啊，大家， 冇辦法，因為我覺得 Sakura 緊要啲。 O K， 好，咁啊，跟住就啊。 北澤組妒忌都是窄啲嘅，你覺得？ 九保零應該得啊嘛，九保零應該。 九保零啊得，應該冇問題。我覺得佢應該受靈運亦推開始都上力噶啦。我覺得佢應該八十內應該 O K。 因為 大目標16就太過大貪， 可能啦，可能唔係因為 都問其實。 因為有個尋日就有個有啲飯咧，就將佢見下九保零咁，咁啊交個報告出嚟嘅，咁我 O K 嘅。好吊噶，啊咁，而且好，而且好真啊！佢唔会一埋到位就话未，真系第一次见面就第一次见面，所以就我觉得 系啊，我都睇到 report 系 OK， 系啦，咁 同埋呢个女仔都系几吊嘅，我印象中。 如果即系你有兴趣见狗狗，真系你小心啲，真系佢嗰啲动作同埋咧语气，真系会令到你个心会痒下。系啊系啊系啊，同埋我发觉系你见佢真人系真系靓过佢啲 相嘅公仔 相， 我 真系会更加 young 啲噶，系真系 更加好啊！ 我见 Twitter 都好多饭，即系合照都好多 retweet 嗰啲相。 上次做直播嘅时候咧，咁我话抽失爆生写嘅，咁啊跟住话狗狗连音嘅时候，跟住有个。下面有个覆盖就系九宝零音，不知几鬼正。 啱啊，仲不过系中晒两张都系九宝零音， 正 要同一张嘅特九宝零音。如果另外一张九宝零音嘅话，其实嘢齐一 set 噶啦。 唔系，如果你系两张唔同样嘅，我都仲要接受到，但系问题两张一样。 喂，讲快啲啊 ，TB 啊，萨萨基 U 咖喱 ，U 咖喱系 OK 嘅， 好得噶呢个正噶呢个。 我知正，但系问题， 但系 佢上唔上到呢个位啫？ 六位今年就 真系 窄机， 有啲危机咯。但系我觉得危机应该最多去到 future 或者 next 啊，我觉得 next 啊。但系再上就好鬼近，好鬼近啦！28唔得啊，28我相信。 佢上年系43，今年我估都好似咁上下。 我都 阿高珠， 高珠 OK 噶， 高珠应该选民冇问题， 选民冇问题嘅。咁啊，唔系因为佢旧年佢嗰句真系够晒火药味嗰句咧， 所以我好 buy 佢， 好 buy 佢。 系啊， 我觉得佢应该系第三代嘅总选总监督， 因为初步系排第六嘅，咁我觉得，但系选拔。个话系，我觉得真系得嘅，咁但系问题神质，我觉得佢应该入唔到噶啦。 选拔内咯， 前十咯，我相信佢同啊，即系可能佢同十梦前后脚咁上下啦，我估计。 我会高啲咯，我会睇佢应该系第十左右。 O K， 咁啊，另外再落竹内美游呢。真系冇咁贡献， 算啦，冇 佢就真系 佢冇办法，佢都系悲剧人物嚟嘅。 曼联圈我 唔紧要啦，算啦，冇办法嘅，都系睇。 佢有才华， 我觉得有才华，但系都要睇，都系等作业。 睇下佢，希望佢葡挑嗰边可以攞到 攞到个好，攞到好名次，跟住咁啊，将个光环带翻， 我系觉得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女仔咧系属于与世无争嗰只嚟嘅， 系 啊， 属于佢唔会主动去争一啲嘢嘅，所以佢、所以变咗某程度上吸唔到佛， 即系佛系心态， 系啊，佛系心态， 唔系啊，其实基本上头嗰几年见佢，其实佢都冇乜反应噶，系今年先至突然之间系认得我啫，认得我先至，佢真系真系咁样噶，阿中良美由咧，其实我旧年旧年佢因为嗱旧年系连续两合照会啦，我揾佢嘅时候咧，咁佢其实咧佢系连续。佢都有个弊病嘅，影完相之后即刻签名，惊你直跟你讲时间咁嘅款。但系问题我个模式嘅就 系好快餐咁啊。 系，但系问题我既然拣得做，我梗系同佢倾吹多两句噶啦。你咁快讲我做乜啫？系咪先？好似 咁。 咁但系佢今年咧，佢今年就真系啦，即系见佢几个面啦。佢真系有啲本心嘅。今年终于记得我啦。虽然咗仲系台湾同香港两面有啲混淆。咁、但系咧，佢 得你系边个？ 认到我个样啦。咁但系都系咩嘅？咁即系讲一句，咁你既然都见到我，咁啊继续嚟啦。因为始终有啲咩，即系难听啲讲句咧，有啲冇乜本心嗰啲，见十几次佢都唔记得你噶啦，系咪先？咁、但系嗱、我一年见你一次，咁既然我都见咗三四次，你都对我有印象啦。咁我觉得你系有本心嘅 member 嚟嘅，我都可以咁样讲。咁我即系希望你佢可以今年系有啲排位。 我知啊，就系讲埋其他嗰啲先啦。 谷口点咧？ 谷口嗰个咩股 OK 嘅？我觉得佢应该系 under 到 Lex。 佢想上诉16喎，有 冇？冇可能， 唔得， 冇可能， 冇可能。 我见佢近呢几排 show 翁几落力啊，仲会唱下歌仔会俾大家听。 好多都会唱歌仔嘅。 佢真系一万支枕住系咁唱唔停喎，系啊。 咁唔出奇嘅，你有时有啲 member 去 有少少加分嘅，对于我嚟讲， 我知，即系有啲 member 好得闲咧，走去唱卡拉 OK 喺 show 咪系不停咁开自己开一个 concert 咁形式，佢系咁唱，系咁唱机啊。 嗯， 其实我觉得 Mac 系 OK 嘅，但系问题佢个位今次出过24，其实我觉得佢有机会都应该系 under 左右咯。 想当年 上下咯， 想当年 Mago 都系赢过力捧嘅，记得都。 我知啊，有力捧过，但系问题冇依家个开始就跌翻落嚟咯。我印象中就佢冇依家另外嗰两个咁推得咁犀利，一个通道杰，一个最依家最推得最犀利就福冈成才， 系啦， 依两个。 咁啊，跟住啊， 知道你应该唔系好 得，唔使谂啊，知道你呢个 冇乜讲。 唔系知道你呢个，我觉得 虽然好综艺力好强，但系冇办法。 唔系有啲，我觉得有啲传到啦，而家有啲。 我唔知啊，唔好谂啦，因为我就冇乜呃佢嘅，但系佢的确喺节目表现系好落力，但系问题都吸唔到人，饭冇 观众缘啦， 唔系可能冇吸唔到饭啫，佢观众缘有嘅。 通道结衣33应该唔得，咁 33都窄啲，但系应该 Lex OK 嘅，应该仲 keep 到。 系啦， 福冈胜才，我觉得呢个女仔有机会。 Okay, 今有机会冲到16，呢个我会睇好 佢。 我觉得有机会去到千不来。你唔系你检睇都冇紧要，但系我个人觉得佢系应该得嘅，因为其实检大咧，第一咧，握手会咧啲反应咧系越嚟越好嘅。你亦都睇得出咧，依家佢系好多饭去握手啊，或者去合照揾佢嘅。呢样嘢佢系增加咗好多饭唔出。 佢好似佢冇参加普雕沙嗰啲啊？佢有冇参加？ 佢好似 冇， 好 似冇， 冇 啊！嗰个系。千叶伟同侯林少咗， 系啊，冇佢冇，但系佢喺表喺无论喺公演啊或者喺综艺节目啊， 好薄噶呢个， 佢系好薄，佢好薄啊，所以其实某程度上佢吸到唔少饭， 同埋胜菜， 所以系啊，所以胜菜其实呢个系呢个女仔系好搏命，睇得出，亦都好得人欢心，所以无论喺握手会或者去合照会，喺到人龙系冇断过，佢系好。 咁啊，山边布梦， 我啲都唔使睇噶啦，后边嗰集都。 七海点啊？ 七海窄啲，七海都唔使谂， 七海都。其实成集佢后面嗰集基本上你唔使谂都得噶咯。 系啊，唔使。 山边布梦同梅，喂，山边布梦梅本和泉呢两个我知系边个，但系问题都我都觉得。 系研究生嘅阶段 咧，呢啲全部冇办法噶，呢啲你再睇下后边咯。 天科， 下一节先再讲。 下一节，我哋下一节再嚟啊。 好，我哋继续翻嚟第三波，咁啊，跟住就天科啦。 天科， 天科，浅井七海同道行香积都真系冇乜嘢讲， 冇乜嘢讲。 大森美优点啊？大森美优， 大森美优杂杂地，我觉得佢应该一百内就都好稳。 圈内啦，我觉得就大问题。但系问题佢话去到上十六位，我 十六位真系唔得啦， 十六位太大贪啦，应该冇可能。 我都系咁话， 我觉得佢一百内都仲可以稳稳地插边个咯，但系我就佢个人又真系争啲。 其实我觉得几好玩嘅，其实我觉得大新美优， 我知好玩还好玩，但系有冇人肯抌钱落去投票先系最重要呢个 game。你呢样嘢先系名堂嚟。 嗯，咁啊， 江田奈奈应该，我觉得蛇宝咧， 神七， 但系我 tip 应该系第四。 吓，我即系跟翻足部嗰个排位啦吓，都会嘅，都系嘅。 我觉得应该系神七奈奈、或者应该喺佢哋三个， 我想佢第三啊，反而 我想佢第一添。 江田一啦， 江田一 呢个好玩啊，呢、這个 江田一，喂，江田一都好过。啊，边个一啦？ 唔系，除咗樱花一之外，其实 除咗樱花一之外，其他 系咯，唔系因为阿蛇宝系真系好，蛇宝系真系叫即系玩开，即系嗰啲都系定翻嚟嘅蛇宝，我哋都系我哋去开嗰啲都系健身，因为一嚟蛇宝佢真系对应好认真，咁二嚟其实佢每一方面佢做得好好，咁即系加上佢有阵时同阿川山坐喺嗰啲咁嘅八合 CP 嗰啲咧，咁 或者 call me 啦， 系啦，咁因为阿人即系。啊，系咪咪旧年定前年啊？ 佢吸咗唔少饭。 啊，系啦，川山彩希嗰个新眼仔入边啊，蛇宝写封信啊嘛，成封信就满直头满机味嗰个咁嘅感觉咧，系真系黐线嘅。最尾嗰个先好笑啊！你下次过嚟我哋，下次咧你几时过嚟我屋企过嚟啫？哦，唔好再装你冲凉噶啦，嗰啲啊嘛。 唔系我知，即系因为我听闻咧，好 真性情 佢好似暗地佢有提过咧，自己系。男又中意，女又中意嗰只， 相性嗰只咯， 系相性嗰只嘅，所以佢满满嘅机味嘅，即系嗰个合白合味咧，系唔出奇嘅。 全 40 一个，我谂会唔佢八九个合嘅啦，佢冇 错。啱啊， 系啊，咁所以咪即系讲到佢嗱，佢前神七一定冇问题噶啦，我相信。 我但系应该第四啦， 我都系咁话咯， 应该过唔到第头三个， 应该过咩都，我谂应该 除非爆 油街，除非佢啲真系爆出嚟嗰啲， 我觉得自己油街应该系一二三内嘅。 系啦，我前三噶啦。 佢同阿萨库拿同阿松柱应该一二三噶啦。 唔系，应该其实如果要我计，萨库拿同埋阿迪嘅油街就系坐季王冠咯，佢两个系。 嗯。 阿松柱又坐亚王冠嗰只咯。 嗯。 所以就咁样计法咯。 到时再谂。 但系如果真系，因为阿蛇宝呢个攻略咧，我有一下，其实咧一开嗰个攻略嘅时候，我一下不如咁，我投晒支票俾你啦。要江田一嘅话，我一系咁嘅咁，一系有咁嘅食玩法嘅。 我最想系 Sakura 第一，蛇宝第二嘅。其实 OK， 得好啦。咁啊就希望佢可以啦，神七啦，神七。 跟住穿过沙子， 沙亚亚 under， 我真系觉得 under 到啊！ 我都觉得 under 到， 系啊， 唔会上到十六。 唔系好玩，沙亚亚系几好玩嘅。 唔系个对应系唔错嘅，但系问题都系窄啲咯。如果要上到选拔。 想当年 佢仲要加啲力落去，但系佢其实都即系无论喺节目上边啦，或者握手会上边咧，都系握手会就好啲，但系喺节目咁嘅反应咧，我估争啲嘅。 唔系近一两年嗰喂，早一两年前系咪同阿梁一齐拍东哥堂广告嘅？ 我借 嗰阵时系唔错嘅。 我借，但系问题嗰啲嗰度已经几年前嘅事啦，大哥。佢当初系好好噶，听闻。不依家可能就争就都 keep 住好嘅，但系问题就唔会未去到更加好咯， 即系冇乜成长过啦，意思 系咯。 咁希望佢今年可以即系会俾心机啦，系啦。 我觉得应该都系黐住廿零度啦， 系啊系啊。阿飞星， 飞星就算啦，呢个女仔曼联圈外噶啦。 鸡宝咧， 不过鸡宝都窄啲， 系啦。 鸡宝真鸡宝应该。65都窄，虽然个样系唔错嘅 ，keep 到嘅，但系问题，我就唔睇好咯，速度都唔见入嘅话， 我就系记得阿曾鸡宝早嘅，唔知系旧年定前咧公演嘅时候突然之间爆楼咯，咁要即刻拧翻转头咁样扣翻山楼咯，记得 出嚟系嘛？ 系啊， 唔系 佢身材好嘅， 系唔知系咪好似系扣得唔好，咁跳下舞嗰阵时咧咁 甩 松咗出嚟，咁啊跟住后屘要隔篱嗰个要提醒佢咯，佢先至。跟住佢先即刻拧翻转面，跟住扣翻阿楼咯，但系都变咗放纵事故啦。 算啦，呢啲 馬加零六啊四就爭， 我覺得唔得噶啦， 都係唔得噶啦。 但係前一百我相信可以嘅，前一百 前一百要睇下啲其他 一百內，我覺得一百內 一百內 一百內爭都係爭啲嘅班，不過總會有希望。 但係唔係有希望嘅，因為阿馬加零佢個佢。去年同埋今年嗰條隊啊， 爭好遠， 係兩個次元嚟噶，係頭兩個次元嚟噶。我成日同你講係， 當初我哋去嗰陣時都仲可以直出直入，今年去就已經唔得啦。 咁舊年咧就舊年賣位嘅時候咧就因為佢舊年有玩 Checky 成噶嘛 ，Checky 咁就問你咧，你究竟使唔使 Checky？ 你嗰年你嗰屆就係咯，我嗰屆就唔係嘅。 今年咧。唔係，得乜係一條隊過嘅啫嘛。其實我舊年都係，不係 keep 住有人嘅。咁但係問題一條一個，但係今年咧四條射餅以上，哇！ 唔係喺入邊打四條，出邊再打四條。 即係你咩原因咧？ 唔係因為佢對應好。第二咧，因為佢得一步，因為上年都係一步，今年營運都開始力推緊，但係都淨係開一步嘅話，其實嗰啲人咪谷曬嗰一步度咯。咁你自然依家開始已經吸咗好多飯咯，咁咪自然咪一邊打蛇餅咯。 咁加上阿馬小姐咧，咁佢其實喺綜藝節目同埋公演上面咧，都吸咗唔少飯噶嘛。因為其實你睇佢，你好明顯睇得出阿川本係好冧佢噶。阿川本係好喺 AK Bingo 入邊，其實佢俾好多位置佢噶。咁另外公演方面亦都係同佢啱啱出嗰陣時已經係完全兩回事嚟噶。 啱 啊，所以 佢日文好咗好多， 係 啊，係啊。所以馬小姐佢係有一個優勢㗎， 因為其實你睇得出咧，依家握手會咧入邊咧，日本人係多過好多其他國家人。 係啊，所以我覺得馬小姐今年圈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六十四，我就覺得問咗少少。 六十四應該一百內係可以。 我其實我預八十左右嘅，就係我預八十。 我覺得唔會八十，應該一百內賺就入，應該有機會入到，因為佢依家係足貨有四千幾票啊嘛。如果我保守估計要大約萬三票到，你先入到一百啊嘛。咁應該仲要多差唔多要一萬票。 咁啊，希望阿馬小姐可以入到位啦， 加油啦， 台灣之光啊， 希望啦。 係啦，咁啊，跟住山內瑞葵點睇？ 山內瑞葵，其實我個人都會覺得係雜。但系佢今年好似速步都要上咗去 山内瑞葵 五十位 系五十 山内瑞葵系 TJT 时候选民嚟噶嘛？冇记错， 我 只好似系第 同埋都已经营运开始留意呢个女仔啦。已经你见其实见到握手会啊或者合照会都开始多可以多人嘅。所以某程度上呢个女仔咧个潜力系有咁上下，所以我觉得佢今年咧应该有机会入翻。 我觉得 应该有机会喺 future。 我觉得营运好似想将佢同埋阿加波灵音 pair， 我觉得。 好系啊，一个喺 Team B 做 center， 一个喺 Team Four 做 center。依家你睇得出嘅两个女仔，尤其是之前我喺节目度讲咗，佢哋两个已经喺个 MV 度已经突出咗咯。一两个都系喺两边两个 team 度做 center， 占领 center 嘅位置。所以某程度上，依家营运就开始推啲咁嘅新名摆上去咯。其实某程度上 ，SKE 都系咁情况嘅。你见到阿小田宰内都开始，唔系小田宰优内都开始已经系营运开始力推，所以俾咗两个声两只 C 嘅声态去做咯。 因为佢问，但系问题金丹又拉翻佢落嚟咧。 唔紧要啦，咁总会拉落嚟噶。但系因为从珠由始至终个人就系好胜。佢唔可以有其他 man 把去顶佢个声下位，呢样嘢佢自己曾经喺 show 都讲过噶，佢冇大家凡都清楚嘅，佢系好想推啲新人上去，但系个声下位一定要系佢做，所以有办法啫。咁你营运唔推啲新嘅人上去嘅话，其实对个团冇帮助嘅， 系啊， 你睇得出嘅呢件事。 唔係，其實我唔係雖然唔係芒嗱佢啊，如果你講小田優奈咧，芒果嗰首歌我真係唔中意啊。但係問題上一首嗰個無意思的世界佢真係好聽。 哦，嗰個上一隻單就我覺得好好啦， 係幾好㗎，係啊， 係啊， 即係唔計藏珠啊。 其實我之前喺兩年前都去握手嗰時喺香港搞過一次大直北嘅活動。 C3 嗰次啦，我嗰次第一次就係留意呢個女仔咯，覺得佢好個人好 nice 啊，同埋個握手個表情好好，即係好 gangy 啊，好元氣嗰啲嘢感覺咧。其實呢個女仔我覺得係未來 SKE 要做 center 嘅人嚟。 嗯，喂，咁繼續去翻翻 AKB 度先啦。 O K， 三萬水葵打後嗰一二三， 嗰一二三 七個都唔使諗噶啦，即係個圈外多噶啦。 我覺得七個 今年陪跑多， 呢扎都係應該陪跑噶啦。 二三生嚟， 除咗三萬水葵之外，後邊嗰啲都應該陪跑多。 唔係都係嗰啲七呢七個都係你唔使諗噶，你七個諗。我 想都係第一年啫， 第一年啫，係啊， 第一年啫。 唔係阿黑衰遙香同埋阿本格麻衣唔係啊嘛，嗰兩依兩個唔係第一年玩嘅啦嘛，依兩個 應該唔係啊，呢兩個係兩都係十六期嘅， 十六期新。 但係問題我諗呢集應該都唔係，除非 有選嘅， 除非係有人爆出嚟啦。但係問題我覺得冇乜可能係啦， 所以應該依七個都應該都冇，應該都係圈內 係啦。 最後講天霸， 天霸 啦， 娜基莎得嘅 under。我要 under， 我真的要 under 啦，件衫已经是最近的了。我连 under 都佢问啊 ，under 都问啲啦 ，under 都问。 under 我觉得是 Lex 那边，应该四十零位。 唔系，其实如果你是看佢嗰个呢两年的排位，其实你个 feel 就系差不多 啦，上落。 佢都是上前年就七十，上年就六十九，今年保守估计可能五十九 至六十啦， 五十至六十到啦， 系啦。咁啊，把口水收。环山结衣点睇？ 环山结衣都系杂字。呢个女仔，呢加埋谷川胜呢两个女仔都系杂字，应该都系圈外。 我想环山结衣前一百喎。环山结衣好癫噶， 我知。 系啊，咁啊，因为其实早几年出现一个好搞笑嘅情况啊嘛，就系、是、问。喂，因为两个读同阿华山杰同华山游医同音啊嘛，会唔会有人投票嗰时投错咗俾华山华山杰医？ 都系 U 二啊嘛， 系啦， 都系叫 U 二 啊嘛， 咁啊，咪真系好似话曾经有饭系试过揿错握手券，听闻有饭系揿错握手券， 线手揿错掣噶 嘛？唔系，因为 唔会嘅，争咁远， 争唔知喎，唔知喎， 佢可能 添噶， 唔同添噶，第一唔同添啊，第二揿个方法都争天动地喎，因为环嗰时环山又天系 team A 噶嘛，应该第一页佢已经系 team A 噶啦。 所以我嗰下我觉得其实唔系话咁，喂，因为抽个握手券都知系其实因为拣论添计噶嘛。唔系计五十音入噶嘛，所以我都觉得吓，你点会咁错噶？咁咪定系特登玩嘢咧？嗰啲咧 系可能玩啫，即系我记得好似有试过有个饭，好似去呃边唔知边个 member 去争啊，阿 Paulo 同阿边个 啊环山游医， 唔系。岛田晴香同岛田晴香同Paulo 啊， 系啊， 因为有个好似外国饭啊，嗰个外国饭， 呢个 系听，呢个就有可能嘅。 唔系，我就系记得有一次就系个拼音搞错咯，唔知环山游医同边个咩乜拼音搞错咗咯，即系本嚟汉字就系阿环山游医嘅，但系拼音嘅英文名就唔系环山游医嚟嘅，系另外一个 member 嚟嘅，所以我见过有咁嘅情况咯。不过又边个又 咁？你咁讲啊，山本彩同山本彩加都 争个字， 都 争 个字，有机构 唔系呢发音都一样啫嘛。 好啦，继续。咁啊，佐藤珠唔太好， 我都可觉得争啲，但系佢今年出过104,292票， 边类 应该有机会可能问边去100， 100以内， 有机会100以内，但系系侧边 系啦。咁啊， 江布伦我觉得有机会。 伦伦 ，OK 嘅，伦伦正啊，伦伦。 我知正，你阿国见过，我知你正。 定板嚟噶呢个，系一定翻嚟嘅贴板嚟咯。 哇， 系啊，呢个。哇，伦伦本身佢一埋位嘅时候，其实佢就本身系因为把声之前已经有个话题噶啦嘛。 似啊，阿赞啊嘛， 阿赞啊嘛，都知啊。 呢两年佢都开拓咗属于自己嘅特色啦，咁所以我个。阿川本都系好锡佢噶，川本呢、這个唔系系川系川本外将之一嚟噶，江布伦。 唔系佢又玩得咧，加上佢握手会嗰时唔系握手会喺综艺节目都玩得。 唔系加上你讲慈诚画画，佢会噬你噶嘛。我虽然好正啊呢、這个， 佢6,192票，咁应该如果要去到 under 或者 future， 应该都要20,000票到。 希望啦，咪。 即系争都仲争成14,000票到。 即系个人嚟讲嘅话咧，天白佢应该系第四第五个嘅。咁但系个人嚟讲，其实我想去天白第一。 我觉得唔得啦，天白未去做第一。 唔系天白入边佢系第一啊，天白入边我个人想啊。 你个人想啫，但系我相信有几个顶佢。 系咪最低限度啊？仓嘅同埋小女仔顶住佢先一定啊。 啱 系啦。咁啊，跟住就 啊，广田仁美呢个女仔今次速报真系叫做都唔错，6,466票，所以今年应该如无意外，应该喺 future 度。 唔係因為阿本田仁美佢嗰個係超強嘅跳舞能力啊， 第一 啦，跳能真係非常之犀利。 係啊，第二其實 係。 其實有一班中心的飯的，所以今年呢其實香港呢有個飯呢都是單推他的、所以今年我聽聞都他都抌了不少錢下去投給他。 本田仁美在、剛才你講普挑賽，他的排位還前過松雨、在普挑賽，因為他分了兩組的嘛、本田仁美和松雨其實就是跟韓國 Center 那組的、他的排位是還前過松雨的， 正常、 不是 他能力是挺 強 的，是很強 的， 是強的，因為講跳舞呢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SKE 跳舞是很強的那班、但是竟然是天霸是打低 SKE 去攞到他的跳舞 dancer 的冠軍，其實你想得出這班女仔是跳即是比 SKE 跳舞能力更加强的。本田是其中一个。我跟着另外是两个，一个刚才讲的 云 亨二，另外一个就是中野玉海。他们三个跳舞 dancer 是 武王来的。 武王，第一武王，第二句合拍性是很强的。 是啊、 因为他们个大家的伴、就是在天霸在、上咁多 group 嚟讲最强系天霸， 系咪仲有个山田菜菜美跳舞都劲？ 山田菜菜美 后面 啦， 后面啦，后面啦，后面 唔系，应该你记错，应该记佢就比较表情得意。山田菜菜美比较前啲。 咁啊，跟住清水， 其实跳舞 OK 嘅，但冇佢三个咁劲。 清水阿麻里、高桥彩同吉川七濑呢三个，唔系吉川七濑同埋阿麻里呢两个我都几有啲印象嘅，但高桥彩我觉得都。好似唔得啊！ 唔系喎，我记得佢出 唔系阿麻里喎， 麻 三水 麻里亚咯，系咯， 阿麻里亚，唔系阿麻里， sorry， 唔好去纠正你，冇嘢冇嘢。 清水 麻里亚， 麻里亚问啲喎，真系 麻里亚问啲， 真 系问。我觉得，但系好似高桥彩音好似入到船，入咗。 佢係 圈外， 圈外。 我都有啲跌眼鏡，佢係速步真係，因為我覺得佢天霸嗰佢都算係慢慢上力嗰個嚟。 係啊，慢慢上力嗰個，而家顏值係幾好。 又有啲咁啊， 唔係佢好似佢都幾散鏡嘅個人都。 係啊，同埋轉咗個髮型又即係開始多人留意。 係啊，多人留意咯。 爽咯，睇個公司照就係。 係啊，爽咗，但問題都爭係窄啲。 佢64位喎， 想要64係窄啲啫，都係窄啲，應該未必得。 咁啊，跟住阿小栗子， 小栗 子就真系要睇下究竟嗰、那个爆发啦。 其实我觉得要真系睇今年，如果佢今年咧上唔到嚟咧，未必下年下一次再迎来，未必再推佢。 但系佢嚟紧系咪又做 drama？ 佢有个马之咩？ 系啊，嗰个电视剧《 马之茉莉》 马六西加嘛。 都叫马女嘅，都好似大个学校咩？ 马 学 院， 但好似好似 毛 利咯， 毛利学院 啊，毛利学院。 马路西加嘅话，咁我睇下佢个情 况。系啊， 但系总选之后出啊嘛，呢套嘢 系要总选之后，所以依家总选之前，唔系其实我觉得咧，今次营运营力推佢咧，都跟住落嚟就要睇呢个总选咧，究竟佢得出嚟个位置喺边度？ 唔系我谂， 如果佢入唔到去 under 嘅话，其实都真係營運狀仲等唔等資源去推佢咧，都係窄啲。 但係問題你睇握手會同埋嗰啲，佢爆得好犀利嘅喎。 係啊，不嬲都爆嘅啦。佢幾個佢天霸有邊幾個唔爆啊？咪即係有幾個都係爆嘅啦，不嬲都。 咁啊，跟住就 Elena 小田 係歌姬嚟嘅。喺天霸入邊， 阿天武又好中意噶嘛呢個。 唔系， 今年得唔得咧？ 今年应该都冇问题。我觉得佢100内应该有，应该 OK 嘅。但48应该唔得啦。佢 八八喎，今年佢48梗唔得啦。但系应该喺100内应该冇问题。 边度冇问题啦？咁 火藤树 Satos 又系呢个实又系呢个乜鬼？呢个好似又系玩嗰个叫做咩话？嗰个公式嗰个中选海报系嗰个。 心 跳力噶嘛，系咯， 因为佢老豆啊嘛，嗰阵时我曾经喺唔知边度讲过话，佢老豆好中意呢个 game 啊嘛，所以因为呢个 game 沟到佢阿妈啊嘛， 嗰个年代啲人都中意个司职嘅， 系啊，唔系呢个 game 系好玩嘅，嗰阵时有一段时间有一集饭好中意心跳回忆嘅呢个 game， 心跳回忆 系 好睇 嘅，应该系比较老饼啲人先中意， 心跳回忆系真系好睇嘅 神 game 嚟， 神 game 咯， 出个动画。 出个动画出埋出咗好多 figure 啊，成嘅系有出嘅 game 先嘅 game 出先， 所以我覺得不過輸就應該集啲， 應該咪誒， 我見個速度 前一百， 前 一百其實都問喎，前一百多， 我覺得，但係應該可以，我覺得佢有機會去一百。大问题， 希望啦， 因为我记得好似速报有冇佢份， 有 速报有 119， 即系几乎埋，几乎 佢 想70位，我估100以内咯，我觉得 100以内咯，都系窄啲嘅。 跟住再落哥田， 坐半 部有彩啲，冇乜都冇乜嘢。 唔系哥田初夏可以讲翻少少嘅，呢、這个女仔咧。开头呢即係佢哋補選入嚟嘅，佢係和歌山嘅代表。 外资源係咪？ 外资源。 外资都係 外资。外资源，外资源。因为佢但依家仍然都开始睇佢嘅。我曾经喺某啲节目度返咗都见过佢，而家依家开始呢个人呢係开始得标志咗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女仔呢即係今年未必得，但可能依未来呢两年呢应该会上嚟嗰隻。 服部有菜得唔得？服部有菜。 腹部有菜未必得、 嗯， 但系另外一个桥管杨才得， 桥管杨才 今年好似我记得速步好似上咗去 81 系，815000多票，如果根据之我个 logic 应该照你可能100内应该有应该得， 嗯，咁啊睇下点啦， 同埋另外呢个女仔又系好好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咧某程度上喺啲。番組入面呢曾經出過圈，即係出過去另外啲番組表演過，佢彈吉他係一手、 嗯、但佢呢個公式照我特佢呢個公式照， 但佢真人好 ok 喎我雖然我未見過真人，但係問題我睇好多番組 okay, 都係、 okay, 都係好好， 因為聽下長哥你話對應係好好嘅，咁都唔錯，但佢呢個公式照好似成個裂口女咁， 算啦，有啲嘢公式照啲嘢唔好信啦，見過真人先好， 咁係咁啊，高橋彩音應該都 即係窄啲嘅啦。 喂，但係我想永野勤佳，我覺得佢應該有機喎。 永野勤佳應該有機，我覺得佢因為上年入咗67，咁今年我估應該60左右咯。 我都係啦，但係速步98少問水啦。 咁、可能都仲要流傳鬥後嘅，同另外一個太田內瑞都係啦，都係應該流傳鬥後嗰只嘅啦。 都係啦，希望速步100咁啊，應該冇問題嘅。 應該冇問題嘅。山田菜美呢、這个女仔都 旧年圈外， 旧年圈外，今年我佢入到速步加九。 有人起租康啊？ 算啦，个起租康就唔好谂佢啦。但系100内应该可以稳稳地插边个？ 97上年，今年就 应该100内都冇问题。 100内啊，应该100 内。跟山本留香同大西头。 喂，大西头呢个女仔，大西头应该冇问题。我觉得我睇过 Twitter 嗰啲饭嗰箱嘢，应该有3万多票嘅。 嗰度应该系 咁犀利，3万多好犀利。 因为佢嗰个 total 有720箱碟。 哇， 720箱碟，一盒碟是50只嗰只嚟嘅， 所以我都 哇， 系啊，所以佢有，所以我粗略估计佢嗰班饭嗰间东佢话东关东管部系有35000多票嘅坐底已经，但系今年因为可能我以为佢冲足部。但系依家发觉速步又唔系好高， 冲唔晒， 可能佢唔系有部机咧系咁入咧、所以咧可能赚啲，所以佢应该粗略估计喺坐底应该有30多票噶啦。 咁应该如果系三万， 如果系真系投晒嘅话， 我又觉得佢又算几踏实，佢就要20位啫，佢个升幅上都唔难。 所以佢 未必知佢有三万五千多票噶嘛，佢未必知噶嘛。 会嘅，抌咗， 但系佢起 码会踏 实少 嘅 睇法。 因为佢呢个公约其实系佢之前嘅要出噶嘛，咁我觉得佢如果系知嘅话，其实可能佢会再目标再定高啲添。咁但系所以我估佢。应该差不多的，应该如果真的有35000票的话，应该是选拔的了，应该就是。 是啊，选拔尾咯，或者总之 under 头 feel 场尾，不是 under 头就 选 拔尾 啦， 是 啊。 所以应该做令得六的这个女仔，如果 Twitter 没骗我的话，即是拍了张照片的，我见肯定我数晒是700多箱的。 我点会咁样？我继续，跟住 中野旭海其实可以嘅， 应该收到 应该有机会入100嘅， 系咯。 虽然系目标定咗33，但系 咯， 我觉得 future next 啦 ，future 啦 ，future 啦 ，future 或者upcoming 啦， 都會有機會嘅。不過我都覺得 future 多嘅，應該四人，應該五廿零位啊。係 咯，唔係 future 阿中野圭其實係唔錯嘅， 中野圭又中野唔錯，冇話佢差嘅。跟住後面其實啲冇噶啦，我估 下尾 啊， 恆天都唔得， 恆天都唔得，恆天都應該窒，應該唔會入一百內。 阿宮啊，嗰個叫宮，嗰個宮女利來點睇宮女利來？阿倉野美成未講，倉野 係啊，呢個女仔應該係天霸，應該 天霸天霸天花板咯，暫時係叫做 係啊，應該如無意外，我覺得應該係應該 OK 嘅。如果唔計大秋台香，因為始終大秋台香嗰班飯都係真係出錢出 出錢出出嚟噶嘛， 係啊，蘇翁就彈咗出嚟，所以呢個女仔可能今年真係可能天霸應該第一嗰個， 咁 第二應該係阿咩咯，倉野美成未。 系咯，唔系即不过暂时嚟讲，天霸嘅天花板就系苍野未成未啦。暂时 应该暂时嚟讲，都如果十六位就窄啲啦。 十六位应该都唔得， 应该唔得。但系我觉得佢嗰、那个公约咧系有心嘅。 嗯，咁啊系。 系啊，你佢话去红馆 啊嘛， 红馆啊嘛。 嗯，其实唔系，其实啲赚地缘票咯。我谂其实佢可能 佢有啲赚赚地缘票。 系咯，因为旧年阿 Mickey 其实都系得地缘票嘅关系噶嘛。 佢话去红馆嘅官方嘛，唔系。卡梅拉試攝啊！ 我講未夠嗰個， 我依家佢話揸住個卡梅拉試攝去背信喎、啊，即係應該係拍啲 video 去每個縣，即係每個啲 紅館縣嘅其他 縣地方係咯， 係咯，可能介紹啲地方， 可能係咯，一路攝完，其他都應該冇噶啦。 宮女利來呢、這個，呢、這個就好鬼 Q 嘅呢個女仔就， 我知 Q， 但係問題第一佢即係。今次速報好似都唔見， 唔係冇， 係速報唔見佢，應該都冇扎嘅啦。 係啊，咁啊， 所以應該暫時天霸冇啦，跟住啲後邊都冇。 天霸，希望天霸可以有一兩個爆冷爆出嚟啊！希望天霸有兩 個。係啦，咁應該我估計，如果如無意外，今年 AKB 座底應該有四廿零五廿人到。 我预 如果计埋，如果计天霸咯， 我要唔系如果计埋天霸嗰，我预四十人松啲咯， 四十多， 即系可能即系应该应唔系如果 AKB 计埋天霸嘅话，就应该可以冚过 SKE 个， 因为我检睇咧，起码天霸应该有坐底十个人， 嗯， 跟住后面可能每个 team 可能有五六个到啊，或者六七个到咯， 嗯， 咁你计埋七，如果七。七四就廿八，系咯，三十三廿八至四廿人，四廿零人到咯， 三十几个咯， 系咯，因为最大，我觉得天霸系最多人投入嗰位嘅人，喺个 team 入边。喂，咁今集都差唔多 嘅。咁今日差唔多啦。咁我哋咁下个星期啦，咁正式就系 AKB 嘅世界小民总选举啦。 系啦。 咁到时候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个关于个到时个结果啦。 结果我哋之后做评论啦。 今年有 YouTube 直播 喎。系啦。 今年 YouTube 直播就大家就唔使咁烦去要去边度睇啦。 系啦。系啦。咁另外啦，咁大家其实如果睇翻 Facebook 啦，咁我都开咗一个。其实算唔算公举呢、那个其实都算唔算。因为 算嘅你当庆祝又好咩啦。不过你系咪要萨古拉啫，攞第一先有先。你讲。 如果萨古拉第一呢就一定系有㗎啦。咁但如果萨古拉冇第一嘅话呢，咁其实我哋都有其他庆祝活动嘅。不过就睇下到时候点样啦。咁应该可能就系网同大家有个网聚嘅。咁到时候睇下点样啦。 再諗。 咁如果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参加下嗰个活动啦。咁 最紧要系大家记得投票啊。 一票都不能少啊。 系啊，一票都不能少，系应该系非常之需要大家噶。 好啦， 今集咁啊，咁你下次见， 好，拜拜。